我们今天的金奖片段呢也就到这里了啊。韩老师为大家总结一下今儿这个特点，大家有哪些地方需要特别注意的？ 我觉得首先就是哈，大家对于一篇啊像领导人的这种演讲致辞啊，一定要这个要虚心去学习，要踏踏实实的就每一个点都要拎出来好好的去揣摩。因为呢这个特朗普的这个写手啊，在写这篇演讲的时候呢，一定是花费了大量的心思的，每一个措辞绝对都是要反复的去揣摩修改的，所以大家一定不要等闲视之。 哦， 对，第二个一定要跟有经验的老师去学，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可能揣摩不出来， 对， 对吧？你看有的地方你可能理解不那么透彻，比如刚才讲的这个 address 看似很简单，但是如果你不能够给它外延的话，这个词呢对你来说你是用不上的。 嗯，每次听韩老师的课，我们都感觉一些熟悉的东西啊，突然产生了很多新的关联。 激活了是吧？ 哎，就激活了， 对， 一个比较死的状态，然后一下就给激活了。 是， 哎，就要跟有经验的老师学习。每一次我们的高翻课都值得大家听，反复听一个月，因为一个月只有一次课。还是老规矩啊，做好您的笔记，图啊、文啊什么的都准备好，然后写下你的听课感受，今天发送到我们的微信上来，择优刊登在微信公众号上，供所有的同学一起来学习啊。 对 ，sharing 共同学习。 哎，没错没错。 好，谢谢韩老师今天的精彩讲解， 也谢谢晶晶， 谢谢大家的认真收听，希望你们都有收获，咱们下次见。 倾情冰雪，筑梦冬奥，冬奥英语，北京外语广播，周敏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我们给大家介绍了在加拿大最受欢迎的十项冬季运动，分别包括 curling 冰壶、 hockey 曲棍球、 lacrosse 长曲棍球、 downhill skiing 高山滑雪、 cross country skiing 越野滑雪。那么您所知道的在加拿大最受欢迎的其他运动还有哪些呢？ snowboarding 单板滑雪。Snowboarding. The snow is all the more enjoyable when you're carving your way down a mountainside on a snowboard. Much like surfing on water, snowboarding has become a popular Canadian winter sport in the last 10 years, with certain runs being devoted solely to boarders. Snowboarding 指的就是单板滑雪，结合了滑板和滑水这两项运动的特点而形成的，而在加拿大的年轻人当中呢，也是备受欢迎。尽管这项运动在加拿大开展还不到十年的时间，但是也是迅速发展起来。相信大家也看到过这样一些视频，许多年轻人踩着单板滑雪，几乎是无孔不入，无处不在。他们可以在台阶上行走，也可以在栏杆上行走，甚至直立的这种木板，他们都可以滑过去，形成90度的角度。在我看来，这项运动真的是太刺激了，但是对于他们来说呢，可谓是得心应手。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项运动是很好玩的 dog sledding 狗拉雪橇。 If your idea of a great sport is sitting under blankets and feeling the icy wind on your face, where the only exertion required is being able to ill mush, then dog sledding is for you. There are a variety of places that offer dog sled tours, from the Haliburton Highlands in Ontario to Bow Valley on the West Coast. 狗拉雪橇您想不想尝试一下呢？如果您觉得 snowboarding 太刺激的话呢，你可以坐在狗拉的这个雪橇上，身上蒙上这样一块毯子，然后感受冰天雪地当中那个寒风刺骨的感觉。想找这种感觉的朋友，那 dog sledding is for you 啊，狗拉雪橇就是为你准备的。而且在加拿大呢，还有很多的地方提供这种 dog sled tours。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 有些牵挂时时相伴，有些关爱穿越时空，亲人是永远不计回报的温暖依靠，家是每个游子幸福停泊的港湾。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所有的家庭团圆美满，幸福安康。 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